八里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国科技馆每天都会上演100多场科学表演等妙趣横生的活动，让小朋友们度过不一样的狗年春节。来听报道。 我正在中国科技馆2层这个广场上啊，正在演一场由小朋友们演出的皮皮的火星梦。它是一个大型科普互动剧，展现的是一个少年登上火星，孩子们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火星狼表演者正在向地上倒一水缸液氮，因为液氮的沸点呢是零下特别低，当它和地面接触的时候一下子就气化了，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旁边观看的小朋友都纷纷爬到红色的地毯上去够 大大的惊喜。 演出结束之后呢，小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开。皮皮的火星梦的小演员说，他们演这个剧目呢对自己也有很多好处。 我以为火星上原来没有水，但是现在我知道火星上有水了。 只要所有人都团结起来，火星就会变成和地球一样美好的。 中国科技馆在狗年春节期间有丰富多彩的科学表演活动，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是怎么说吧。 一天呢大概有100场的这个活动，在2楼恐龙广场还有这个太阳系进行曲的教育活动，3楼呢还有一个灯谜会，还有奖的展厅华夏之光是以中国古代科技展为主。春节人数单天2-3万，初四人会比较多一点点，初六的话随着大家要返乡了，人会稍微少一些，外地的观众朋友会比较多。您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人都带着行李箱过来了，服务设施还是比较充裕，存个包啊，有些什么疑问呢、都会很好的解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春节期间，600多岁的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在国家图书馆与读者见面，与读者见面的这2册永乐大典都有着曲折离奇的收藏经历，存世至今实属不易。北京图书大厦第6届书香文化庙会正在举办，在此期间，书店将展示福字、生肖、新春对联、门神、DIY 灯笼及各种新春礼盒套装，同时可以现场朗读自己喜爱的美文或诗歌，只需要拍下参与活动的现场照片，就可以完成本项任务，并获得集章和礼品。中关村图书大厦同样欢快不断，春节期间推出品读北京阅览精华北京文脉2018迎春图书展活动，精选了人文历史、社科、北京民俗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图书供广大读者阅览选购。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须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的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以晴为主，光照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要及时补充身体水分。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斗法下集。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百家姓讲坛节目。玩笑说吧，闲言少叙啊，咱们书归正传。上回书呢，正说到孙德龙酒后误事，是误接了皇榜。那边东阳国龙傲天大法师已经登上法台，准备好斗法了。孙德龙啊，央求着谢学士放了他，哪有那么容易呀？到这时候了，赶鸭子上架也得上啊。 李大学士啊，俺酒后无事，你就把俺当个无人机给放了吧。 你说的倒轻巧，在哪儿放啊？在这儿放？你不知道无人机五环之内是禁飞的吗？ 啊，五环禁飞？咱去六环呢？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 闭嘴，闭嘴，别打岔。这是说无人机呢吗？这是说你呢。 对对对对对，栓栓栓，你就把俺给放了吧。 放了你简单，可之后怎么办呢？你刚才酒后无德，喝醉了撕了那黄榜，这个事情有闹儿戏的吗？你跟我这样说，我跟皇上怎么说去呀？就按你那套词儿啊，那行吗？如果这么说的话，咱们俩很得死。我是漫不经心，但于失察引匪类入宫，你的罪名是擅私皇榜，戏耍看榜钦差大臣，你我都得死。说咱们两个人死了没关系，罪有应得，祸由自取。想不到从此以后，人家那东阳国为上邦，我们为属国，我们得给人家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们就当了亡国奴了，都是因为你。 咦，咋真严重了？咋还成了亡国奴了？那不中。大学士，你不用发了，俺去和那个傻龙斗法。 哎，匹夫之勇啊！你又不会法术，你怎么和他斗啊？ 法术啊，咱斗不过他，但是打架俺估计他不中。 嗯， 大学士，你看俺啊，身高足有1.2。帮扎遥远有力量，脑袋瓜子塞麦兜，俩眼一瞪塞铃铛， 叮哩个叮， 胳膊好像放上了铃， 叮哩个叮， 拳头好像打油的行， 叮哩个叮， 巴掌足有半截大， 叮哩个叮， 手指头梆啷啷啷啷啷梆吹长， 叮哩个叮哩个叮哩个叮， 哎，皇上，你给我把我带沟里去了你啊？嘿，也罢，念你爱国之情，姑且让你试上一试吧。赶紧上后头把那法医换上登台吧。 法医？这现在就法医啊？ 你不得等一会儿都失败了牺牲了才叫法医吗？ 什么法医呀、啊、法医斗法穿的那衣服那个袍子 衣服呢？那俺不管，俺这身挺好嘞。 你这身衣裳哪儿好了啊？这虽然你这袍子也是缎子的吧。 爷、yeah, 大学士，你这可看错了啊，俺这身袍子不是缎子，缎子的俺哪儿穿得起啊，俺这就是个面袍。 面袍？嘿，这那本官还眼拙了，你这袍子流光水滑，怎光八亮的？哎呀， 大学士你不着，俺不是个卖肉的，平时收拾那个肉手脏都往那个袍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沾点油了也在这袍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念神日久了，这面袍就摸得跟缎子一样的了。 我说你可真讲卫生啊啊！那你腰里头别的这根绳子上头叮了咣啷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呀？ 那你看啊，这个方方正正，这是俺的洗酒壶。呵，别人的酒壶都是圆，俺的是方的，打酒的时候好认，那不错。你再看这个，白拉杆子，5尺来长，前面装着俩钢钩，这叫钩杆子。俺去买猪，那猪要是不老实跑了，俺一下子给它勾下来，哎呀，勾一个准儿、 啊。行，你都快勾着我了。哎呀，领教了，领教了。原来只知道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没想到这勾猪的汉子也如此的厉害呀！ 那是， 快，速速与我前去法台吧。 就是弄他是吧？ 说，不是，咱俩就切住！哎呀，孙法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俺热热身呢，待会儿不是揍人 啊？揍人家呀，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你若是先动手，那可要落口实给别人了。你先上这边这个台上去，和他斗斗法。若是他先动手，那你再动手，这不咱们就不理亏了吗？ 大学士不愧是大学士啊，说的就是有理，走个人都比俺有水平。中，俺听你的，大学士，搬梯子吧。 搬什么梯子呀？ 这法台震了老高，不搬梯子俺咋上去？ 不能搬梯子，人家那龙傲天大法师啊没搬梯子，你要是搬了梯子上去，那咱就不是先输了气势了吗？ 咦，那。都我沙马特没搬梯子呀，那他咋上去了？蹦上去了呀？他路飞啊，都腿弄扁三黄了。 大家都有所不知，那龙傲天大法师是激起了一阵妖风，把他给拖了。 还妖风？俺看他是妖风啊！哎呀，这不搬梯子也中啊，俺得想个别的招。俺想想啊，哎。你看那边站的那个拿着一个大锤子那小伙子，那是干啥的？ 啊，你问他呀，那是皇帝陛下殿前侍卫金瓜武士， 名还怪好听，金瓜武士。那待会儿啊，俺就站在他那个长板那个大锤子那， 是金瓜 啊，就金瓜，俺站在那个金瓜上面，他往上那么一抡，俺不就上去了？ 哎，你别说，嘿。可行，武士啊，哎，过来，哎，好了，孙法官，你站稳了， 中， 扶稳了啊， 好， 听我指挥，哎，我说抡就抡啊，来，预备 ，3, 2, 1，走你！ 飞了呀，飞的了，哎呀，飞得更高。 我将飞了。 生平第一次，孙德龙体会到了飞翔的感觉。这一刻他的心升华，这一刻他代表了全人类，向蓝天说出了对飞翔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对他，哎，拿错台词了。孙德龙啊，投机取巧，让金瓜武士把自己给轮上了法台。那位说了，对面那龙傲天大法师就没看见吗？哎，您别说，他还真没看见。为什么呀？那杀马特大法师他狂啊，上了法台呀、啊，就在那儿闭眼打坐，不知道的以为他睡着了呢。等孙德龙一曲飞得更高，这才好奇的半眯缝着睁开了眼，正眼见着孙爷往下落，不由心里是大吃一惊。 大明竟有如此能忍，看这位真人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一定是大罗真仙十八罗汉，如不然焉能从天而降？哼，纵是大罗金仙也未必比我的法力高强。 俺要飞得更高。 哎呀，这小火箭又想就是小俺。 对面大明法官姓甚名谁，如何称呼？ 俺叫孙德龙，你叫啥虫子？ 什么什么虫子？那叫什么名字？ 那你叫啥名？ 本大法师姓龙，名傲天。 你说你这个名吧，你是不是网络小说看多了啊？你叫啥不好，叫个这么杀马特的名字？ 闲话少说，你上法台可是与本大法师来斗法的？ 斗法呀？可能。 什么叫可能？ 可能就是应该，应该就是大概，大概就是或许，或许就是也许，也许就是背不住，背不住就是说不好，说不好。 停，啰里啰嗦，你可是怕了本大法师了。 瞧你那个德行啊，俺是说斗了好就斗，斗不好俺可揍 你。你外城中干，胡吹大气，你先吃我一火扑。 小伙子别玩火啊，你修行哪能看不到你？ 我这火符乃是魔火，寻常水都浇不灭，怎么沾到他身上便没了动静？ 咦，是啥魔火不魔火了？你那火手指吓唬谁了啊？俺身上这件多功能包衣，猪油猪血啥没有，还怕你个小伙子？ 定是刚才一招法力不济。对面法官，你再吃我一火符。 这还打起来了？完了啊！哎，这可是你先动了手啊！大律师，你瞧清楚了啊！可是他先动了手啊！咱可站理啊！不亮亮能耐，你也不找我马王爷三只眼，我看你，看俺这狗杆子了吗？白发白中尉，咋样？疼不疼啊？知道疼了，下回就别动手啊！就你那小胳膊小腿容易吃亏，我告诉你啊！俺看看，俺看，咦，下手有点重点，血都打出来了，你看，哎呀， 你看 这还要动手？俺告诉你啊，再动手你可吃亏啊！这狗杆子出手了，俺这还有一个防酒壶了啊！ 哎，不好，对面这法官一定是大罗金仙，如其不然，焉能够把我佛如来的八宝如意勾得过来？不能动手，我刚一烧他，他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钩，我要再动手，他腰里还一枚翻天印呢。与其强攻，不如智取。对面那法官，你可敢与本大法师打哑谜？ 这就对了嘛，别动手啊，咱也来点问命啊，哑谜安会啊，你先出。 好，你来看。哎呀，不好，不成想对面法师如此精通哑谜， 今日取胜无望，走为上策。 对面法师，咱们后会。 咦，小猴，你咋这没礼貌了啊？你不得去给俺们皇上打个招呼呢，走啊！你要是敢跑，我那九户可扔你啊！ 且慢且慢，也罢，今日本大法师认栽，带我去见我你家皇上。 这正是孙德龙大发神威，力战龙傲天，如一周天外飞仙，重伤杀马特。各位想不到吧，孙德龙这斗法呀还真斗赢了。可是有一节啊，这钩杆子打伤杀马特大法师，您明白。可这哑谜呢，孙德龙怎么也赢了呀？别说您想不明白啊，连我都想不明白。 见过大明皇帝。 这不是龙傲天大法师吗？你与我朝法官斗法如何呀？ 这小人输了。 胜败兵家常事，大法师是如何输的呀？ 我在法台上打坐，睁眼一看，法官脚驾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我想他既然金光护体，想必怕魔火烧，不料这火符对他毫无作用。法官反手一击，八宝如意钩将我打伤。我想武的不成，便来文的，于是便与他打哑谜。谁料贵国法官哑谜也渐渐皆知，小人自愧不如，自行认输。 朕当离得远，没有看清你们俩人怎么打的哑谜呀？ 小人我伸了一个手指头，我说我有一佛顶礼，你家法官伸两个，他说他有二圣护身，我伸三个手指，三皇治世，你家法官伸五指，他都是五帝为尊。我一拍肚子说佛在心头坐，你家法官一拍脑袋说他头上有青天。 没想到我家法官如此神通啊。左右，速速传大法官前来。 参见陛下。 大法官免礼，你与这龙傲天大法师斗法，胜负如何呀？ 皇上，你看你这话问，俺要说俺输了吧，你看俺干啥来呀？啊，没有金刚钻，不揽自己活。俺说俺赢了吧，那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陛下，请不要问，是贵国法官赢了。 听见了没有？他都传定了。 那大法官说说你是如何赢的呀？ 俺上了台，那个杀马特玩火扔俺，俺不能让他烧了吧？俺打了这小子一口杆子。 那后来呢？他跟你打哑谜呢？ 皇上，他没敢打哑谜啊，他跟俺谈生意了。 谈生意？ 是是，他知道俺是买肉，他跟俺说要买一头猪，俺说呀别买一头了，两头也有啊。他说要买三十来斤了，俺说俺那个猪啊最少五十多斤，他还说要心肝肺，俺说别说心肝肺了，连猪头都是你。 谈生意赢了斗法，孙德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其实啊，这里边有三层道理。第一，比赛也好，斗法也罢，都得有规则。 您不能让跑马拉松的和竞走的一块堆儿，也不能让轻量级选手啊挑战那个重量级的。第二呢，就是自古以来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徒，那也是能人辈出啊，切不可不拿人家当棵葱。咱就说那些百姓选秀出来的，哎，哪个是省油的灯啊？您说是不是？这第三呢，得说到故事里，孙德龙误打误撞闹出了许多笑话，究其原因，还因为他酒后误事。列位在生活中要是喝多了，恐怕没有他这么好的运气。所以啊，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好了，这段斗法咱们说到这儿啊，就告一段落了。其他精彩故事是尽在下回书。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斗法，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总策划李杰，监制吕游，总导演张有信，导演马笑宇、徐超，编剧徐超，录音制作马笑宇，说书人由赵亮演播，孙德龙由夏明演播，刘婆由董珂演播，谢学士由季彤演播，龙傲天由周准演播，皇帝由俊杰演播，士兵由夏明演播。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想夏天吃着